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像是这个男人不紧不慢地早在山野里划定了边界，随猎物先自行逃窜，但无论如何也逃不离那界限。待猎物在这不断的尝试中耗尽力气，他再过去收网，一击毙命。很有条理和章程的狩猎方法，总归颠覆了顾肥肥对他的第一印象。顾肥肥眨了一下眼，收回视线，转而去看躺在他身边的人。他觉得摘了眼镜挺适合他，至少叫人第一眼的视线重点不再是他的眼镜，而是他实则挺直的鼻梁。顾肥肥下午还有事，这时候得起床了。他爬起来，感觉自己急需去洗个澡，疲惫和酒精的双重作用让他们昨晚结束时倒头就睡了，没有精力和心思去做清理。出于礼貌，借用浴室之前，他认为还是打一下招呼为好，伸手碰了碰身边的人，隐侧喉咙里呜了一声，缓缓地睁眼，不知是否近视的缘故，他眯了一下眼睛去打量他。顾肥肥从他脸上瞧出了与五分钟前自己一样的茫然，于是问他， 需要我自我介绍一下吗？ 隐侧摇头，三分迥然。 方不方便我借用一下你的浴室洗个澡？ 隐侧朝着一侧的房门伸手指了指。十来分钟，顾肥肥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，卧室里隐侧也已经穿上了衣服 T 恤和长裤的居家装束。他一手抄兜，站在窗前，窗户是打开的，扑进来风里有寒凉的水汽。顾肥肥瞧见床沿上自己的衣服整齐地堆叠在了一起，乐了一下，谁帮他叠的不做他想，帮炮友叠衣服的他真是头一个碰到。顾肥肥丢了浴巾，将内衣拿过来。 哦，对了。 尹策闻声转过头来，瞥见他的一瞬间又飞快移开了视线。 啊， 昨天晚上你有戴套吗？ 顾肥肥旁若无人地穿衣服。尹策愣了一下。 没有。 那我去买药。 尹策目光落在他脸上，一瞬间的残忍。 昨晚喝醉了，对不起啊。 顾肥肥顿了一下，为没采取措施而道歉的也是他遇到的头一个。顾肥肥穿好了衣服，问尹策，这是哪儿？ 你去哪里？我送你一程。 啊，不了吧。 这不符合他春宵一度好聚好散的原则。尹策点点头，却走到衣帽间去，从隔间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名片，走过来递给顾菲菲，叫他如果有什么事可以给他打电话。顾菲菲结结实实愣了一下，接了名片瞧一眼，笑着开口。 尹总监，你每次都这样派发名片，也不怕我们这些女人赖上你啊？ 尹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跟昨晚上在谭燕西朋友的 club 一样，一圈人喝酒聊天，独独他有点走神的漠然。后来是在外间的洗手台那儿，顾菲菲看见他摘了眼镜在那里洗脸，镜子里照出来的一张脸很合他的审美，他就走过去邀请。尹策并没有立即答应他，眯着眼睛看了他一会儿，自顾自地取了面巾纸擦脸，戴上眼镜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直到快散场，顾菲菲将要起身，昏暗里坐在身侧的人手指往他手腕上一搭，声音低不可闻的， 我送你。 现下尹策这几分漠然呆板的表情让顾菲菲促狭心起，他一步走近，踮脚摘了他的眼镜。尹策条件反射地伸手去拿，顾菲菲将他衣领一扯，让他低下头来更近地凑拢，舌尖轻轻地在他眼皮上一扫。他迅速且无措地眨了几下眼，顾菲菲笑出声，把眼镜给他带回去，名片也一并往他的领口一塞。 哼，走了，拜拜。 顾菲菲倒没想到再碰面那么快。顾菲菲跟梁行木的画廊已经解约了，现在其实没什么着落，也没想好下家去哪儿。碰巧有个大学的校友想开个公司做画家运作、艺术投资这一领域，就想约他聊聊。初七上午赶在回圣彼得堡之前，顾菲菲还是抽出时间去跟校友见了一面，约的是某写字楼下的星巴克，聊了两个小时，他觉得不靠谱，也没当面回绝，只说要回去想想。校友送他出去，顺便去外面接一个人。他约了一个做投资的，人只中午吃饭才有时间跟他聊半小时，这时候应该已经下来了。推门一出去，顾菲菲就看见写字楼的三号门那儿走出来一个熟悉的人。那人显然也看见他了，脚步都顿了一下。顾菲菲顿觉荒诞，笑了一声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打招呼。尹策倒是出声了。 顾小姐，你们认识？见过。 岂止，睡过。 那不如一块聊聊，菲菲就是我的一张王牌。 顾菲菲也不甚客气，笑了一声。 学长，八字都还没一撇呢，就成你王牌了。 咱们不聊得挺开心的吗？ 走了，你们慢聊，我明早的飞机呢，回去收拾东西去了。 顾菲菲看了尹策一眼，微微颔首。 拜拜。 这天晚上，顾菲菲收到了尹策的微信好友申请，可能是找他那个校友要的，他猜测。顾菲菲没想太多，通过了验证。顾菲菲回校约莫一个多月，又回国了一趟。他在圣彼得堡的一个美院进修，院里有个老师拟定了要来北城开个人画展，顾菲菲是筹备组的一员。承办个展的是一家非商业性质的美术馆，两头的沟通协调工作便是由顾菲菲负责的。除了展览本身，还有一系列为期两周多的讲座，也是顾菲菲接洽协调，有时候还兼做一下翻译。为了这次画展，顾菲菲重拾万年不用的朋友圈，发九宫格图片大力宣传。开展第一天，顾菲菲陪同老师亲临美术馆做宣讲。在观众里，顾菲菲看见了尹策，他趁着休息时间过去找人。尹策正一手抄兜地站在一幅画前，他穿着毫不商务正式，一件军绿色的飞行夹克，配合戴眼镜的斯文模样，气质上有种又矛盾又统一的感觉。顾菲菲悄默声地靠近，忽地抬手碰一下他肩膀，他一点没有被吓到，转头看他，笑了笑。 已经看到你了。 你过来是给我捧场还是给我老师捧场啊？ 嗯，都有。晚上几点结束？请你吃饭。 顾菲菲模棱两可地应了一声。 不确定，要看情况。 到晚上，美术馆这边的人要请老师吃饭，顾菲菲列席陪同，便发微信跟尹策说了一声。直到九点半左右，尹策才回复他，几乎是掐准了他这边差不多将结束了，问他 什么地方？我过来接你。 顾菲菲没回他。顾菲菲将老师送回酒店，回自己房间，翻行李箱，发现烟抽完了。下楼去了附近便利店，无功而返。他常抽的一般的便利店没有，男士烟他习惯不了。他有点索然地返回酒店，躺在床上也是鬼使神差的。他掏出手机给尹策发了条消息，附上烟的品牌，并问他 有没有什么途径能搞到。 不确定，要看情况。 顾菲菲笑出声，直接给他发了酒店的定位和房间号，随后将手机一丢，进浴室去洗澡。吹干头发，抱着电脑处理了一会儿微信群里的消息。约莫过去了40分钟，有人来敲门。顾菲菲走过去，将门打开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